《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第九章午夜决斗第21集。 哈利以前一直不相信他竟然会认识一个男孩，他恨这家伙比恨达利还厉害。他是在遇到德拉克马尔福之后才相信这一点的。不过一年级的格兰芬多学生只有魔药课是和斯莱特林的学生一起上的，所以要忍受马尔福还不算困难，至少起初是这样的。后来有一天，他们发现格兰芬多的公共休息室里贴出了一张启事，看了之后全都唉声叹气。星期四就要开始上飞行课了，格兰芬多的学生要和斯莱特林的学生一起上课。 唉，真倒霉， 哈利沮丧地说。 果然不出我的所料，骑着一把飞天扫帚在马尔福面前出洋相。 他一直在盼望学习飞行，这愿望比什么都强烈。 你是不是会出洋相还不一定呢， 罗恩理智地说。 我知道马尔福总是吹嘘，说他玩魁地奇玩得特棒，但我敢打赌他只是在说大话。 马尔福整天大谈特谈飞行，他大声抱怨说一年级新生没有资格参加学院魁地奇球队。他还讲了许多冗长的自吹自擂的故事，最后总是以他惊险地躲过一架麻瓜的直升机为结束。不过说这种大话的并不止他一个。听西莫菲尼甘的口气，似乎他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都是骑着飞天扫帚在旷野里飞来飞去。就连罗恩只要有人愿意听，也会说起他有一次骑着查理的破扫帚差点撞上了一架悬挂式滑翔机。每个来自巫师家庭的人都喋喋不休地谈论着魁地奇。罗恩为了足球已经与同宿舍的迪安托马斯大吵了一架。罗恩不明白全场只有一只球而且谁也不许飞，这种比赛有什么令人激动的。哈利无意中看见罗恩用手在迪安那张西汉姆足球队的海报上捅来捅去，想让队员们都动起来。纳威这辈子还没有骑过扫帚呢，因为他奶奶从来不让他接近飞天扫帚。哈利私下里觉得他奶奶很有道理。纳威其实两只脚都老老实实地踩在地面上，还总能制造层出不穷的事故呢。对于飞行，赫敏格兰杰差不多和纳威一样紧张。这种本领你是不可能从书上看到并用心记住的，他不是没有试过。星期四早晨吃早饭的时候，他不停地对他们念叨他从一本名叫《神奇的魁地奇球》的图书馆藏书中看来的一些飞行指导，把他们烦得够呛。纳威则全神贯注地听着他说的每一个字，眼巴巴地希望听到一些有用的知识，待会儿可以帮助他牢牢地坐在飞天扫帚上。不过当邮差到来打断了赫敏的演讲时，其他人还是感到非常高兴的。自从上次海格的那封短信之后，哈利一直没有收到信。不用说，这一点马尔福早已注意到了。马尔福的雕鸮倒是经常给他从家里捎来大包小包的糖果，他总是在斯莱特林的饭桌上得意洋洋地把它们拆开。一只猫头鹰从纳威的奶奶那里给他带来了一个小包裹，纳威激动地打开，拿给大家看一个大弹子那么大的玻璃球，里面仿佛充满了白色的烟雾。 这是记忆球， 他解释说， 奶奶知道我总是没记性，她会告诉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忘记做了。瞧，你把它紧紧捏住，像这样，如果他变红了，哎， 他顿时拉长了脸，因为记忆球突然红得发亮。 你就是忘记什么事情了？哎， 纳威拼命回忆他忘记了什么。就在这时，德拉科马尔福经过格兰芬多的餐桌，猛地将记忆球从他手里夺了过去。 哎， 哈利和罗恩一跃而起，出于某种原因他们多少有些希望跟马尔福干上一架。可是 麦格教授总能比别的老师更敏锐地察觉到出了乱子。一眨眼的功夫，他就出现了。 怎么回事？ 马尔福抢了我的记忆球，教授。 马尔福阴沉着脸，迅速地把记忆球扔回到桌上。 哼，等着瞧。 他说完便匆匆溜走了。克拉布和高尔紧随其后。那天下午3:30，哈利、罗恩和格兰芬多的其他学生匆匆走下台阶，来到门前的场地上，准备上他们的第一堂飞行课。这是一个晴朗的、有微风的日子。当他们快步走下倾斜的草地，向场地对面一处平坦的草坪走去时，小草在他们脚下微微起着波浪。草坪那边就是近邻，远处黑须须的树木在风中摇曳。斯莱特林的学生已经在那里了，还有20把飞天扫帚整整齐齐地排放在地上。哈利曾经听弗雷德和乔治·维斯莱抱怨过学校里的飞天扫帚，说有的扫帚在你飞得太高时会簌簌发抖，还有的呢，总是微微地偏向左边。他们的老师霍奇女士来了，他一头短短的灰发，两只眼睛是黄色的，像老鹰的眼睛一样。 好了，你们大家还等什么？ 他厉声说道。 每个人都站到一把飞天扫帚旁边，快快抓紧时间。 哈利低头看了一眼他的飞天扫帚，它又破又旧，一些枝子横七竖八地戳了出来。 伸出右手，放在扫帚把上方。 霍奇女士在前面喊道。 然后说，起来。 起来， 起来，起来，起来。 每个人都喊道，哈利的扫帚立刻就跳到了他手里，但这样听话的扫帚只有少数几把。赫敏格兰杰的扫帚只是在地上打了个滚，而纳威的扫帚根本纹丝不动。哈利心想，也许扫帚也像马一样，能够看出你内心的胆怯。纳威的声音微微发颤，再明显不过地说明他希望稳稳地站在地面上。接着，霍奇女士向他们示范怎样骑上扫帚而不从头上滑下来。她在队伍里走来走去，给他们纠正手的握法。哈利和罗恩听见她批评马尔福一直做得不对，心里不由得暗暗高兴。 好了，我一吹口哨，你们就两腿一蹬离开地面，要用力蹬。 霍奇女士说。 把扫帚拿稳，上升几英尺，然后身体微微前倾，垂直落回地面。听我的口哨，3、2。 然而纳威太紧张了，生怕被留在地面上，于是他不等哨子碰到霍奇女士的嘴唇，就使劲一蹬飞了上去。 回来，孩子！ 霍奇女士喊道。可是纳威径直往上升，就像瓶塞从瓶口喷出去一样。12英尺，20英尺，哈利看见他惊恐煞白的脸，望着下面飞速远去的地面，看见他张着大嘴喘气，从扫帚把的一边滑下来，然后轰一声坠落，一声猛烈的撞击，纳威面朝下躺在地上的草丛中缩成一团。他的飞天扫帚还在越升越高，然后开始缓缓地朝近邻方向飘去，消失不见了。霍奇女士俯身看着纳威，她的脸和纳威的一样惨白。 哦，手腕断了。 哈利听见他小声说。 好了，孩子，没事儿，你起来吧。 他转身望着班上其他同学。 我送着孩子去医院，你们谁都不许动。把飞天扫帚放回原处，不然的话，不等你们来得及说一句魁地奇，就被赶出霍格沃茨大门了。 走吧，亲爱的。 纳威脸上挂着一条条泪痕，他抓着手腕，一瘸一拐地和霍奇女士一同离去了。霍奇女士用胳膊搂着她，他们刚走得听不见了，马尔福就放声大笑起来。 你们看见他那副面孔了吗？那个傻大个儿。 其他斯莱特林的学生也随声附和。 闭嘴，马尔福。 帕瓦蒂佩蒂尔厉声说。 哼，护着龙巴顿。 潘西帕金森说。她是一个长相丑陋的斯莱特林女生。 没想到你居然会喜欢胖乎乎的小泪包，帕瓦蒂。 瞧。 马尔福说着冲过去抓起草地上的什么东西。 是那个大傻瓜龙巴顿的奶奶烧给他的。 他举起记忆球，球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拿过来，马尔福。 哈利低声说。大家都停止了说话，注视着。马尔福露出丑恶的狞笑。 哼，我想把它放在一个什么地方，让龙巴顿去捡。放在一棵树上，怎么样？ 拿过来！ 哈利大喊。可是马尔福已经跳上他的扫帚，起飞了。他以前的话并不是吹牛，他确实飞得好，悬浮在与一棵橡树的树梢平行的高度，大声叫道： 过来拿吧，波特！ 哈利抓起他的扫帚。 不行！ 赫敏格兰杰喊道： 霍奇女士叫我们不要动，你会给我们大家带来麻烦的。 哈利没有理他，血撞得他的耳膜轰轰直响。他骑上飞天扫帚，用力蹬了一下地面，于是他升了上去。空气呼呼地刮过他的头发，长袍在身后呼啦啦地飘扬。他心头陡然一阵狂喜，意识到自己发现了一种他可以无师自通的技能，这么容易，这么美妙。他把飞天扫帚又抬起了一些，让它飞得更高。他听见地面上传来女孩子们的尖叫声和大喘气声，还听到罗恩发出的敬佩的喊叫。他猛地把扫帚调转过来，对着空中的马尔福。马尔福显然大吃一惊。 拿过来！ 哈利喊道。 不然我就把你从扫帚上撞下去。哦，是吗？ 马尔福说。他想发出嘲笑，但脸上的表情却很紧张。哈利好像天生就知道该怎么做，他将身体前倾，用双手紧紧抓住扫帚，于是扫帚就像标枪一样朝马尔福射去。马尔福勉强闪身躲过，哈利又猛地调转回身，稳稳地抓住扫帚。下面有几个人在鼓掌。 这里可没有克拉布和高尔为你保驾，马尔福！ 哈利喊道。马尔福似乎也产生了同样的想法。 哼，给，看你能不能接住。 他大叫一声，把玻璃球高高地扔向空中，然后迅速朝地面降落。哈利看见球仿佛是以慢动作升上了天空，随即开始坠落。他前倾着身体，使飞天扫帚指向下面。一眨眼的功夫，他就加速俯冲下去，追赶玻璃球。风在他耳边呼啸，混杂着下面同学们的尖叫声。他伸出手去，在离地面一英尺的高度接住了球。他及时把扫帚把扳直，然后轻轻倒在草地上，手心里稳稳地攥着那只记忆球。 哈利波特！ 他的心突然往下一沉，比他刚才俯冲的速度还快。麦格教授正向他们跑来。哈利从地上站起来，浑身发抖。 我在霍格沃茨这么多年从来没有。 麦格教授简直惊讶地说不出话来，他的眼镜片闪烁着愤怒的光芒。 你怎么敢？你会摔断脖子的。 不是他的错，教授。 住嘴，佩蒂尔小姐。 可是马尔福。 别说了，威斯莱先生。好了，伯特，跟我来。 麦格教授大步朝城堡走去，哈利机械地跟在后面。他离开时发觉马尔福、克拉布和高尔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神情，他只知道自己要被开除了，想说几句话为自己辩护，但嗓子似乎出了毛病。麦格教授大步流星地朝前走着，看也不看他一眼，他必须小跑着才能跟得上。现在完了，他来了还不到两个星期，再过十分钟就要收拾东西滚蛋了。达利一家看见他出现在大门口，会说什么呢？两人登上大门前的台阶，登上里面的大理石楼梯，麦格教授还是一言不发。他拧开一扇扇门，大步穿过一道道走廊，哈利可怜兮兮地跟在后面。教授大概是要带他去见邓布利多吧。他想起了海格，虽然被开除了，但还是获准作为猎场看守继续留在学校里。也许他可以给海格当个助手。他仿佛看见自己拎着海格的口袋， 拖着沉重的脚步在场地周围走来走去，眼巴巴地看着罗恩和其他人成为巫师。他一想起这些，就觉得胃凝成了一团。